第77集，妖怪与鬼怪不同，鬼怪是人所化成，有自己的灵魂，或者说他们就是灵魂，而妖怪不同，妖怪成精全凭一口灵气吊着，没有灵魂，消散于世间的话，那一丝灵气很难捕捉。当年红豆的老公那一丝灵气，是因为心中惦念着老婆，所以才重新落于一株相思子身上，再次修炼成精。可小瓷碎得明明白白，碎成成千上万片，可见他没有什么惦念。又或者说，这人间的烈火，让这漂亮的从瓷窑之中炼化出来的瓷器承受不住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小瓷的碎片在地上滚了滚，随着风消失不见了。这天地之间再难寻小瓷，这天地之间也从此尽是小瓷。我想哭，但当着孩子们的面不好意思。巫贤蝉将我揽在怀中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声地说道： 老婆哭吧，我不让他们看见，也不让他们笑话你。 小木抱着手中轻飘飘的睡着的小女孩，泪眼模糊。 姐姐来晚了，是姐姐来晚了，毛大人能不能救救我妹妹？她那么小，手术还没有做，她应当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走。毛大人求求你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 她小声地说着，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们，抱着小莫跪着向我们走来，姿态十分虔诚。巫贤蝉轻柔地拍着我的后背，叹了口气说道： 你给不了，我们来得太晚了。 我抹了把眼泪说道：你妹妹原本也不是什么凡人，她原本是嫦娥身边的一只玉兔，因为偷懒做月饼馅儿的时候少放了一点糖，被嫦娥贬下凡来，要让她尝一尝苦是什么滋味。但是嫦娥现在后悔了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嫦娥把玉兔放下来8日就想他了，所以把他召了回去。你瞧，我指了指天上，今天正是满月。我指了指他怀中小女孩的魂魄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，最后变成了一只8丈大的小兔子，在他手中动了动耳朵，十分可爱。 你凭什么召唤他回去？他受苦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明明知道他只是只小兔子，他不会说话，嘴巴也跟人类不一样。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不会让他下凡来吃这些苦。 月亮不说话。 我不要他当什么玉兔，我要他当我的妹妹。 万物轮回皆有因果，你们的缘分远不止于此。 小木想再问问什么意思，天边却响起一道炸雷，好像在威胁着什么。巫贤蝉在嘴巴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，不再说话。远处跑来一个身影，我定睛一看，是刘伯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。 哎呀，哎，咋回事嘛？我闺女打电话跟我说，这儿着火了，报警没有啊？院长呢？哎呀，造孽呀！ 啊，报了警，孩子们都没事的，您别着急，没事。这房子没了，我们正好搬家，您别担心了。 孩子们都没事吧？ 他转过身去挨个看着孩子们，数了数，终于放下了心来。白沧海带着白巫山赶到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操场上抱着瑟瑟发抖，太冷了。他们身后跟着几个警察打扮的人，来了之后跟我们点了点头，就去房子里寻找有用的蛛丝马迹。而白巫山的身后跟着个长得很周正的中年男人，岁数跟张小阳差不多大，但周身萦绕着正气，让巫贤蝉都情不自禁地站直了身子。他伸出手，手上戴着手套。 你好，我叫郑真，是上面派下来调查这案子的，听说你们是举报人，方便详细聊聊吗？ 啊，可以，但是请您稍等。我握了握那只手， 只觉得感觉不断，这手好像比正常人的手要硬上许多。我先安顿一下孩子们，可以吗？他看出我发现他的手不对，于是也对着我笑了笑，摘下了手套，里面赫然是一只木头做成的假手。他笑了笑， 抱歉啊，我知道戴着手套跟人握手不礼貌，但是啊，我怕吓到你们。 抱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您自便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我这该死的好奇心，我真恨不得打自己两下。 我去陪你们安顿孩子们，走吧。 他说着把手套重新戴上，他们开着许多辆车，我们跟刘伯把孩子们挨个领上了车，安排大一些的带着弟弟妹妹，而后站在郑征面前。他正想说什么，一个年轻的警察从烧毁的房子后面跑过来，喊了一声报告之后就看着我，示意我离开，他们有话要说。我识趣的想要跟着吴贤禅离开，郑征却摆了摆手，示意他直接说就行。 报告，总共在后面的地里挖掘出了5具尸体，其中2具男性，2具女性，年龄都是10岁左右，面容模糊，无明显特征。 他说着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眼神开始飘忽。 男性生殖器被割下，女性肚子被抛开掏空，另有1具婴儿尸体，没有脑袋。 他艰难地报告完，闭上了眼睛，显然在缓解呕吐的欲望。郑征没有放过他，严肃地问道： 没有脑袋？周围找过了吗？ 他睁开眼睛，直视着郑征的双眼。 找过了，没有找到。 尸体是什么时候的？ 那警察看了吴贤禅一眼，又看了看郑征，郑征轻轻点了点头，他才小心翼翼地回答了吴贤禅： 看腐烂程度应该不超过2天。 是张小阳带走了，他带走了这孩子的脑袋。 他想做什么呀？我紧张地问道。 拿来寻求庇护，他大概率拿着这东西去找他上头的人，试着用这份大礼来换取什么东西。 他这话说得云淡风轻，但握起来微微颤抖的手出卖了他的激动。 我立刻向上头申请追捕令，绝不能让这人渣再逍遥法外。 我去帮忙找人。 吴贤禅深吸一口气，变成了大猫猫，跑了2步跃上围墙，3-2下就消失不见了。我知道他去搬他的猫猫救兵们了。我能做些什么？我转头望向郑征，轻声问道。他轻声说道： 帮我把这些孩子安葬好吗？我的手不方便，我会给你讲个故事作为报酬。